開始啦， 呆若木雞咁啊！ 開始乜嘢啊？ 係嚟咗新 studio 啊，新環境。 呢個咩地方嚟㗎？我而家咧好開心啊！哇，可以坐得闊好多，你明白？ 係咯， 唔使成日， 唔使成日黐住翻， 黐住翻你好慘啊！ 又打人又成， 又控到埋咯，跟住咧我嘴又想貼過嚟咁樣啊，大佬啊，你就影響我㗎嘛？ 嗱，我哋好開心啦，首先。因為咧有新的地頭啊嘛， 係啊， 有新開始啊嘛， 係啊， 又有新機啦嘛， 當然啦，有新機點解有新機？ 有新機咁 要種，使唔使種噶？ 梗係要， 啲新機要種 要開下光啊！我覺得今日應該揾阿上官師傅咧幫我哋開下光， 太好啦！上官師傅成為我哋呢個新嘅廠第一位嘉賓， 係啊，幾犀利！ 我哋今季開始咧又係阿上官師傅做第一集。 係 咪上次我做第 一集？係啊，上次嗰集啊，講自殺潮嗰集啊。 係咯。 所以我哋凡有新嘢都預嚟嘅。 太好啦，係咯。 係我哋貴人啊，上官師傅係。 係啦。 我就唔知咋，但我每一次講嘢咧，覺得自己進入咗另一個世界，從來都係。 邊個世界？ 唔知係瘋狂嘅世界，自己進入咗人哋個世界，入翻自己個世界。 係。 咁你而家覺得我哋呢個世界點先？ 幾好啊！ 係咪？俾兩句評語啊，唔該。 人氣好夠。 你賺兩句風水嘅人聽下得唔得？ 係啦， 事事正正好重要喎，即係喺風水學嘅世界裏面咧，同聽 high five 一樣， 係 最緊要嗰啲嘢正正方方，唔好有缺啊， 正正方方 係喎， 冇缺角， 冇缺角， 冇缺角。雖然我哋隔離好似有個山壓咧，嗰個一件事， 係， 但我覺得嗰個壓得啱啱好，呢條橫梁又啱啱好啊， 啱啱 好。 啱啱前邊係咯， 就要揾集講下啲斷頭台先啦。 冇事啊嘛，上面有個橫梁。 冇事啊， 人哋話壓頂嗰啲唔怕。 咁啊，佢砸住我哋部手機啫。 嚇，唔係正正頭頂。 唔係正正頭殼頂，正正頭殼頂就唔好咯。 咁我哋後面嗰個新嘅 backdrop 係如何咧？ 哦，相當唔錯。 喺風水上。 係啊，一黑一白，金水充滿。充滿黑夜， 係嘛？正。 其實咧，即係我哋下集或者就整好啲啦。其實咧，佢又有一個人跌咗落嚟㗎， 跌咗落個潭度， 跌咗落個潭咯，見唔見到？ 係啊，跌咗落個潭度。係 啊，係啊，係啊。 哦，呢個其實咧都唔難執嘅，呢個 睇到啦，嗱，跌咗落，係 啊，呢個可以執翻上去嘅，呢個放心。 咩年紀？ 揾個救生員啦，執佢上去嘅呢個。 阿上官師傅問：呢一個跌落潭嘅人係咩年紀啊？ 哦，唔好意思啊，因為而家咧地方大咗，坐得遠。所以聽唔到 幾千尺啊，好遠啊！咩年紀啊？有人覺得好似一個小朋友。 我覺得唔係啊， 好詭異啊！因為就嚟有農曆七月， 係 因為今年農曆七月都特別多怪事。丙申年月就丙申月啊，好少見嘅，即係喺一個農曆七月裏面復人啊，產生復人嘅現象，諸事不順咯。同埋正如我今年年初講一樣，今年啲交通意外特別多古怪，特別多騎呢。最近我接到一個好古怪個案。又係關於啲交通意外，咁佢嗰個殺傷力比想象中嚴重。 點樣嚴重法咧？意思點？交通意外通常都係嚇，基本上都係嚴重噶啦，係咪先？ 分好多種嘅。如果你話 total loss 嗰啲嚴重咧，死就死唔去，跟住又可能要終身坐輪椅嗰啲，你話算唔算嚴重？ 今年特別多啊！ 今年多呢啲， 嗰啲好慘喎，嗰啲仲慘啊！ 慘啊！ 慘過死嘅真係陰公。 即係去到七月，大家要特別留意。 所以留喺屋企聽節目、睇節目最好啦，係。 係啦，唔好出街。 農曆七月喎，唔好搞錯。 農曆七月 係啊，係農曆七月大開之時。 即係到八月啦，係咪？ 可以咁講。 新年八月。好啊，咁啊，今日我哋講啲好生機嘅嘢喎，好似係 好應景， 好應景， 好有生機， 好配合我哋呢一個新嘅開始啊。係啦，咁啊，喂，講兩句先，因為都要鳴謝下我哋啲金主啊。 係。 係啊。包括王 Sir 啦，係啊，同埋加拿大嘅， 新一代嘅， 多謝王 Sir 嘅金主啦，叫我唔好開名啊，咁多謝佢哋啦。如果冇佢哋嘅即係幫助咧，我哋又冇呢個生機，可能係咪先啦？係 啊， 樣樣都係講依啲噶嘛，呢個世界係咪啊？又冇錢租，又冇錢搞嗰啲 backdrop， 點搞咧？唔得噶嘛，係咪先？樣都要講錢。 從呢個上咗嚟之後咧，其實有一個生機就係，除咗我哋唔會受到咧嗰啲時間啊，即係好多嘅限制咧。自由地可以做更多嘅嘢，上咗新節目啦。 仲有一樣嘢係最重要嘅，因為呢個新嘅地方咧，令到我哋咧每一個人都係 sell 嘅，我最開心。以前舊嗰度咧，我好唔滿意。 有啲咁嘅事。 就係嗰支咁樣麥咧，仲大過我塊面。係 咩？但依粒又好大粒喎。 又冇問題啊！你明嗰支咁樣大過塊面啊？仲有一樣嘢，我睇稿又睇唔到，我又老花遮住。 你曾經何時 sell 個樣啊？你冇作嘢喎！ 一路都係 sell 樣， 我一路 sell 樣㗎啦。 我唔同你 擺明偶像派， 我唔好明顯係走呢一。 我哋偶像派加實力派，你都唔明嘅。 係 咪先？咩？我好低調嘅，我其實最好唔好出樣嘅啦。 講呢啲嘅 啫。我關唔知咁中意嗰支大咪啦。 我被逼嘅咋，我唔大咪嘛個人，冇計啦。 咁啊係，要遮遮先。啱啊，整翻兩支啊！唉，我整翻兩支俾佢。 哎呀，唔好再講廢話啦，唔係又俾聽眾話。嗯，講嚟講去未入題。 係 咯， 咁就係中 咁多嘢問，但係問咩好咧？ 生機啊嘛，中生機， 中生機專家嚟喎。 中生機，我哋先我諗先講講，其實好多人咧啲三個字聽過啦。其實中生機， 尤其是啲有錢人啊， 係咯， 成日都話啲有錢 明星 明星啦，或者有錢佬啊，或者有錢人咧，就明明咁有錢，仲中乜鬼啫？其實我就懷疑，即係我都覺得質疑咧。 就係想個運好完咯。 哦，冇。 有啲人就為咗想個運好完。有些人呢就說想將個運呢來個180度反轉、嗯、即是譬如行緊衰運的就希望有好運、嗯、有些人就想繼續好像圖書館借書繼續去續運，那就各適其適，但是我遇到最多不外乎兩個方向，一個就求健康，一個就求財、 嗯、 差不多拉屎那個、健康其實成功率相對比較多， 嗯， 健康啊，真係 成功率 相對比較多。其實都我哋都要測試下個成功率有幾高。 但我又諗陳振聰 嘅，係咯，點我又諗俾人？ 我都諗陳振， 但係陳振聰唔使咁多講住嘅， 唔好講住我。 係啊，氣慾嚟㗎嘛呢啲。 咦？咁但係我有樣嘢好大好大疑問想問阿阿常師傅啦。嗱，好多人我哋聽術數咧，譬如話所謂借運啦，即係可能將你晚年嘅運或者後啲嘅運壓縮埋，可能哦嗰十年。話你拍戲啊，你做生意做到叭叭聲，跟住之後就靜曬咁樣，即係好平淡。要還嘅，好似即係有，即係其實都係有個限額喺度。但係眾生機有冇個限額喺度？會唔會使唔使還嘅咧？或者會唔會接受啊、接福啊，或者等等影影屋企嘅咧？ 好老實講，睇佢遇到邊個師傅咯。即係嗰個師傅個賣點就話：我話俾你聽，我幫你做完生機，我會接受嘅。可唔可以開個銀碼錢就？ 咁啊。聽聽 聽 到好吸引喎！你為咗 佢話佢自己接受喎，而家係話 另一個方向性咧，就睇佢到底佢係用風水定用法，兩樣嘢嚟㗎。其實依家整整下咧，眾生機好耐好耐以前咧係一樣嘢嚟嘅啫，就借嗰個山川啊，借時空啊，借坐向啊，或者借嗰個龍脈嘅力量啊，或者借個聚氣點，所以話龍真月的嘅力量。但係整得兩整咧，就開始慢慢衍生咗另一樣嘢。就是叫做用法嚟種生機咯。 咁我明啦，因為你冇咁多靚地，嗰啲農物都唔到你用，可能而家都所以就係咁做生意諗住。 未必一定。 唔係嘅咩？ 未必一定，即係你有陣時候你唔用個龍真月的，所以用一啲叫做平陽龍嘅法則啊，即係有山有水加埋揀好日子好時辰。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即係正如我以前有個師傅話齋，天下班有咁多。即係經過千千百百年嚟用都用盡啦，宋朝到依家都一千幾年啦，你唔好講埋唐朝啦，你基本上揾得到嘅地方都俾人揾咗噶啦嘛。咁所以去種生機咧，就睇下你真係係用風水嘅方法種，定用法科嘅方法種咯。其實法科嘅方法種咧，喺好耐好耐以前咧，根本就唔係叫種生機， 叫咩？ 藏雲機石。 藏 雲機石， 藏雲機石。 如果你走去睇下啲黃飛鴻系列電影嘅，咪噏咗句咯，乜乜乜機石之奇，即係成日講咩叫機石之奇，咪話打九宮真人嘅，即 係 講到以前咩白蓮教啊咩嗰啲咁樣嘅，就機石嘅意思同以前有一啲神打，我唔講咩派啦，佢哋啲派別咧就話將我哋嘅其中一個假借或者一個 substitute 一個代替身。然後就放在山上高一些窿啊，或者在啲大石啊、大樹附近啊。當我一拳打落你嗰度，就好似花無缺咁咯，嘟嘟嘟嘟就移運，即係個移花接木，就將嗰種力量咧就轉移咗去嗰度受。 咁咪即係打小 人嗰啲？唔同。咁我只可以透露少少法波，其中有一首詩好得意嘅，打一百記一百，打一千記一千啊。有啲有咩藏在深山大石邊啊、大樹邊啊？嘅意思係咩嘢咧？就話當有啲外族嘅力量嚟攻擊你，佢打到嘅地方咧，其實就唔係喺你個身上，而係去咗嗰棵石或者去嗰棵樹上。 轉移咗去嗰度。 冇錯啦，啊。 哦。 或者甚至乎轉移喺其他啲地方度。個方式咧，就要將你嗰個時辰八字啊，或者頭先。你唔知邊個問我嗰啲有頭髮指甲血啊嗰啲咁啊？ 係啊，頭髮指甲血啊嘛， 即係其實就係你替身嗰啲嘢。如果現代啲講就係嗰啲叫風水 DNA， 然後放咗嗰度就變成嗰嚿石頭嗰樣物體，就即係你嘅替身咯。咁所以有多時所謂有啲刀槍不入啊，甚至乎所謂化官非化是非啊，甚至乎相傳當年姜子牙咪教好似救咗個孝子啊嘛。 即係就話得罪咗周文王嘛。啊，咁啊嗰啲叫假死嗰啲咁樣咁嘅方式，就揾嗰樣嘢嚟受咗，你咪冇事咯。咁呢啲其實法科就似乎就係行呢一邊。咁如果你話風水行嗰邊係咩嘢咧？啊，道理好簡單啦，就即係叫做死一次。但其實都是假死一次，就譬如用棺材仔啊，或者去用你的木頭公仔啊、時辰八字、頭髮、指甲血啊，然後找一個所謂風水的地方，是適當用那件事的日子，然後就刮了埋了個窿度咯。最 light 都分 light 版的、light 版就找個窿埋了去咯。如果你話嗰啲 grand 版就很簡單咯，買個佛祖翻嚟，有幾分似衣冠蟲。咁樣嘅依種咁。豪的做法近年嚟，在偉大的祖國大行 動。我聽有些東南亞地方都很犀利喎， 又是我哋搞過去的去到最後就係香港很多好多啦，即係好多咁搞過去咯。你知嗰邊的人咧，其實都反映一種很得意的心理，幾似宋朝啊！即係今時今日喺馬來西亞嗰啲地方嗰啲華人咧，個感覺就是話，唉，唔知道自己的運能夠去到幾時啊嘛！在能夠可以的狀況下就去做。但慢慢就衍生一個很大的 business 出嚟喎，你知唔知馬來西亞？你估佢係咩嘢？ 我就知道啲麥啲地好犀利啦， 集體種生機，好誇張啊！場面係非常之， 誒好似集體嘅咩？ 結婚又 好誇張，好誇張，好誇張！ 落去嗰個重度啊？ 唔係，佢直頭將嗰個一個好大有幾種啊，一啲係好大個園務區，然後好似啲卡拍位啊，逐隻逐隻獨立愛嚟租我都見過。咁另一種咧就一隻好大嘅墳墓，下低間開做一格格豆腐房，係 Pigeon Hole， 有啲似嗰啲叫做格仔店、格仔店、 格仔店咯。 Exactly 一樣。咁總之形形色色，我個覺得，所以你嗌我上嚟講呢個題目，唉，我成日都想嘆氣，雖然我係一個唔中意嘆氣。 唔係猶太詞係嘛？ 唔係猶太詞啊，而係中文係咪有個詞叫濫傷啊？ 係濫 過濫咗啊，即係過濫咗。即係本來眾生機，我覺得係一個好嚴肅，或者係一樣嘢希望同個天去攞一樣嘢嘅事情，但係依家就變咗一個好強烈嘅商業行為咯。所以我都成日我都唔會搖頭啊。 死人都冇地葬咧，生人都係咁樣。 唔係啊，再衍生落去咪我哋香港一個偉大開引號的風水師咪發明了在商業大廈上高去搞，依家咪話自己新 偉大開引號，偉大開引號， 偉大開引號，山引號，係啊！嗰陣時就話説相傳，佢話嗰陣時嗰單嘢都有講噶啦，中國停車場下得個地庫度八個窿啊嘛。其實咧嚴格嚟講冇話唔得，但係佢又錯咗一樣嘢。你諗一諗，如果你假設你眾生機依樣嘢，佢純粹講風水咁樣計啊，唔講法科喎。是源自用陰宅風水的方式借山磚靈氣的話，哇！是你在大廈裏面怎樣搞啊？所以那時候有個傳說在電影度講過咯，走上天台。但是去到天台又不接過地氣，除非你那個天台本身其實是一座山的山頂，咁啊仲可以勉強講啦，先至有今日唔知討唔討論到上嗰次，即係我有位好朋友前嗰排有啲傳媒訪問佢，就叫龍脊山事件。咁勁㗎！依單新聞，即係近期我哋 一陣間分享 下咯。我哋圈內裏邊有講 嘅，一陣間分享下咯。 係啊， 係啦，嗱， 複雜喎、 唔係唔複雜，嗱，我哋就係啦，我聽得明啊，你明即係 有上官師傅 啊嘛。其實望住我話我唔明啫嘛。 你明你講㗎啦，輪到你講啦。 我唔明。 我講咗㗎啦，上官師傅講咗咁耐，其實眾生機係咩？你知唔知啊？ 咩啫？我答嘅咩？ 咪之事係乜嘢？知唔知啫？人哋解釋咗咁耐咯。 咁複雜，我點樣可以三言兩語去概括咗咧？係咪啊？ 咁咩人啊？ 即係 咩人會做眾生機咧？做咗眾生機會有啲咩？ 咪話需要健康咪錢嘅人咯。 咁佢點解要用眾生機呢個方法啊？第啲方法啦，你要健康，你走去做專咪游水都得㗎。點解？ 迷信咯。 係。 佢都唔係迷信啊，而係反映咗。依家八運嘅問題啊，2004到2023年係八運啊嘛，兩個字講完。促成，改運促成，其實咁簡單啦。我都話咯，好好地，我同你批個命，勸你餓乜補乜，你又覺得嘥時間，我上嚟幫你擺風水又得唔得啊？咁我真係有客人咁問我，喂，師傅有冇最快方法？咁啊，其實佢個心裏邊都有個答案㗎啦。係 咪即 係 其實佢又覺得養鬼仔又太邪 邪釘 得 滯？類似咯， 又要搞一啲好似感覺上。 最簡單嘢啦，就係養鬼仔，可能就驚即係啲鬼仔養唔熟啊，走嚟搞翻佢啦。嗱，眾生機呢個方法咧，就即係死一次啦。但係點解死一次又會得咧？嗱，好多人會問呢個問題：點解我死咗一次之後可以改變咁多嘢咧？ 是假設死一次 啫。 咁實際上，因為佢係用嗰個唔係火鳳凰嘅原理，其實佢其實用咗陰宅嘅原理。因為我哋喺度相傳咧，喺唐朝我哋有個祖師爺就成日帶啲徒弟去行山，見到好多風水寶穴，咁大家都心癢癢係嘛？哎呀，點樣能夠用咗佢好呢？一時間諗起 生嘅時候就攞咗。 冇錯，唔一定㗎。佢一招叫做有一集我哋飲咗透露過啊嘛，白放骨頭咧，喺度諗啊，我祖先。會唔會有啲骨頭可以攞到落去呢度咧？咁我心入存啲貪念喎。有啲人就諗自己，但係後屘嗰個祖師爺就諗到個方法啦，就用一樣嘢咧，幾似南傳佛教裏面用一個方式，即係講講啲佛牌嗰啲啊，就係話叫做假借。個假借嘅意思係將一啲含有金木水火土屬於自己能量嘅嘢，如果能夠喺一個吉日吉時照樣落落去依個機啊，機呢個字咧唔係嗰個機，但係同一個字寫。又不是他的機，真的那個機，即是基礎的機，其實機的意思其實就是金井或者月嘛，但是他生的意思就是生人用的墳墓，這樣開始先的，誰知後來放了下去之後呢，又是講相傳就 work 了，就說那時傳說就是我們祖師爺帶領的徒弟呢，就是剛才回應你的問題，中了 NNN 次咯，一見親好月就走去試，見親好月就走去試。 但問題就咁樣，一般人咧嗱講卦山，因為我講到講到眾生嘅，一般人講卦山係例如阿爺講卦山，通常益後人啊嘛。 冇錯冇錯。 嗱，而家你做生機，你中我落去，咁其實係咪益到我咧？係咪淨益後人咧？ 係益自己，因為嗰個唔同嘅地方，嗰個係生機， 就唔係死嘅， 唔係死嘅，就係二來嗰樣嘢中落去咧。是不等於我們說中了祖先的骨下去，他的骨和我們的骨呢遙距呼應，我曾經何時幫過一個客人呢，但不是搞眾生機，就搞陰宅，講開又講，原來對方都是高手來的，我就問他你為什麼這麼相信他一定要搞好個陰宅啊，諸如此類，他就說他讀過有些外國的文獻都有記載過，原來呢是要親人的骨和我們自己的骨才，如果中了落個金井或者一個好的穴位裏面，就好像一個天線就發射那個訊息，無論我們身處地球哪一個角落都好，就有一種感應在這裡，就所謂那個福音就這樣來咯， 這樣就死了件事，原來呢我們祖宗呢其中有一代呢，即是其中一代呢是執回來的養子來的，他根本就沒有 DNA 是接合不到的，那怎麼辦呢？ Exactly，所以你會留意到以前有些大家族，他如果沒有下一代， 他就執過回來嘛， 或諸如此類，為什麼很多時候下一代不是敗了他的東西，就沒有辦法承接到他，是物質上承接不到，很多事情做不到的，香港其中有一個不說了，又是這樣，又是那些事情，去到最後你發現是真的接不到，接不到下去，所以以前的人為什麼這麼緊張呢？無論怎樣呢，如果可以盡量可以呢，都是應該自己 有後代，或者甚至乎呢調轉槍頭間接都可以，就是說啊，找一集我們講一下，就是說那些叫做入罪的問題，最近我處理過這樣的 case 很有趣，我都說你老公真是人上人，因為為什麼抵得立，因為跟你拍拖的時候講明了第一條件，我幫你生了個仔之後，個仔是要歸我咁都係為咗要咁，為咗都要咁續落去。 所以咧呢樣嘢證明咗一樣嘢，我哋啲祖先啊，三妻四妾啊，唔係鹹濕啊， 係啊， 係實際需要， 係啦，實際需要， 開枝散葉嘅農民，成條村都係你喎， 濕㗎，你唔好誤會啊，好多女人， 成條圍村都係一個姓喎，大佬咁樣，係咪先？ 真係辛苦咗你啦， 咩辛咩苦啊？ 咩啊？ 佢啊， 傳宗接代辛苦我， 佢唔會嘅，放心啦。 喂，咁啊， 所以阿師傅講上次講咧，即係話其實我哋諗翻轉頭，歐洲啊、外國嘅，即係古代啊，全部都係落地要撞得好好地，試正正又要整曬啲兵馬喺度，畫曬啲嘢喺度，即係其實都有原因啦。即係依個始終都係要落地啊，始終都 啊，冇錯咯，冇錯咯嚇。 咁啊，所以其實眾生機咧，話呢樣嘢其實好簡單啫，即係原來話生日，即係將你即係嘅咩金木水火土嘅頭髮指甲所有擺落去，然後即係好似個傳書咁樣。 其實世界上所有我覺得由宗教到風水咧，其實都係一啲信息能量。就將個信息點樣去帶出嚟？你有陣時睇翻啲宗教都係㗎。點解要祈禱？點解要噏嗰個咒語出嚟？舉個例子就會刀槍不入啊。點解要噏完嗰樣嘢，你就會可能話喺嗰個 和合喎，又可以點樣去出去衝開啊？點樣去斬斷啊？或者人哋回心轉意啊？以前有一句笑話就係話，你求個神仙或者係求個力量，你都要講噶。咁其實所以整一兩整咧， 萬年萬年空。 眾又翻翻眾生機啦，眾生機裏邊嗰範嘢嘅內容啊，係越嚟越豐富，即係裏邊究竟擠啲咩嘢落去啊？ 究竟擠啲咩轉頭翻嚟啦？轉頭翻嚟啦，上官師傅同你講一講啦。 唔好行開 第一集的嘉賓請來 Dr. Bear， 當然就要講一宗重案，林過雲雨夜屠夫。 原來在暗角的地方，林過雲收埋了一個個密封的膠樽，裡面浸住的居然是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官。 他是想解開，不過他很明顯是沒有學過任何東西， 只是很求其， 所以他初初都好亂下嘅，同埋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即係我所知就佢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嘅陰道，跟住就連埋佢有少少嘅盤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樣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 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盤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盤骨嗰兩橛一定要鋸噶啦。 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是？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呢？好啦，我哋介紹一下馬後炮先。咁因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會講下佢咧一啲行內嘅秘聞嘅。 咩行先？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我曾經喺機場咧車到一 pair 外籍情侶啦。咁外籍嘅情侶，你知我咁肥坐喺右邊啦，個男啊坐喺我後邊，個女仔咧就唔知點解咧。擒咗上個男人度咧，就係咁喐。我初時冇懷疑嘅喎。 哇，好離譜啊！我聽嗰啲係踎低嘅啫嘛，通常。係 啊， 突然間唔見咗個人。 咁佢咧，擰轉身咁樣趴喺佢嗰度，咁啊死啦！點解我行緊青魚幹線架車一踩架車就飄呢邊？我又咁重啦，佢兩個加埋喺右手邊喎。踩親就飄過呢邊嘅喎， 佢哋喺後面搞呢啲嘢，咁樣佢發出嗰啲咁嘅吟聲浪語，你點樣專心揸車？ 冇辦法㗎， 我真係試問下你。 佢咧講英文，咁我就有限公司啦，叽哩咕噜我都唔知點制止佢，即係焗住就聽你，即係好似仲現場嘅 AV 版。 我今晚嗰個題咧就叫做靈遊夜場啊， 咁喺大圍有間都叫做幾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邊度？ 而家唔喺度噶啦。 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火車頭，我哋每日收工咧都會擺幾支液力多同埋一排金沙喺度。我覺得嗰度係嗰間場嗰度個角仔係通道嚟嘅。 通去邊度？ 通去邊界通道咯？我唔知道通去邊度喎。 直接通去靈界，你覺得？ 我覺得係佢啲佢夜晚黑會嚟開 party 嘅喎，即係收咗工。 即係嗰度。 四點後佢會嚟開 party。直頭有伙計，即係話譬如漏咗嘢啊。 翻轉頭攞。 翻轉頭開鎖匙嘅話，爆曬音樂。 會唔會你校咗時？ 外面聽唔到㗎，你入到去就好嘈啊！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烈力，晚晚陪住你。 我哋呢一個 最終有冇考慮過送生機咧？聽咗咁耐啊，花姐， 我見到你頭亂曬啊！係咯，諗呢單嘢諗到曬， 頭髮亂 了。我諗下點樣縱壞 佢。邊度係啊？佢拗緊啲頭髮出嚟，佢破叻佢啊！ 頭髮亂了。 我諗緊點樣縱壞佢哋。 我都覺得之前真的仲壞咗佢哋。 我仲壞你哋，我哋仲壞你啊！ 串我啊！ 我哋仲壞你啊！咪就係我哋窒你先咁好收收 錢，係啦， 係咩？ 係咯， 唔窒就冇人。 唔係因為你就係你太惡啊嘛，你就係太。 幾時有太惡啊？ 所以我哋就要窒你，咁啊大家 謠傳嚟 㗎 呢啲。 唔係我哋都唔係窒你，我哋講我哋 講事實，係 啦，講事實啫嘛。 又屎你啊！真係。點啊，師傅？ 師傅， 其實我成日諗起啫嘛，即係如果你眾生機，你要認為有效，你真係要覺得有需要先至去做咯。同埋你要認識一樣嘢，就係話到底今時今日自己面對嘅問題。應該是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而借眾生機將自己的運去托一托，像一些 air 將它托起，一托起了之後呢，然後我很得意，我試過一次成功的例子就是這樣，自然而然有貴人來找你上門，跟著件事情就圓滿地解決了，絕症來的都可以解決。那我那個結論就是說，因為之前間醫院原來要錯症，出了另一個醫生出來告訴你，根本件事情沒那麼 嚴 重，拿了別人的回 覆。 中完生機之後啊？ 是，然後呢就找到貴人啦，然後解決件事啦，就好像你童話故事一樣，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地活下去。 其實童話故事背後很 殘忍，我知道， 不是這樣， 經常都是要對 了，很鹹濕。 但是沈師傅，我想問你一件事，就說好了，我中了那件事，我中了生機，為了那件事達成了，我需不 需要 起回去 的？所以你要問我啲門內啲高深的問題。其實你想得到用經濟學的原理去看，我哋咪將個生機大致可以分開短期和長期兩種做法咯。可以做一些 short term 嘅嘢。 短線投資先啦， 短線投資 係啊。啊，咁樣 short run 嘅，咁你咪成個生機咩話？ 擺幾耐 嘅設計，咪希望佢係一年之後嗰樣嘢，就好似職業特工隊，你知唔知道早期係點樣噶？新個輯好似唔知行個電話亭會自己爆，咪話唔響，拉埋佢講話，佢嗰只紅咗嘅，即係湯 未睇啊！ 有咁樣就是、舊啲嗰個咧，係一個我好得意嘅，係舊一個咧，係一個cassette， 跟住會出煙噶嘛。我拉佢講咯，啊，我哋嗰個年代。記唔記得電視集職業特工隊啊？ 你冇氣色爆 我哋，原來做人 你哋住埋同一條村啫，唔使咁。 可以做到佢係一年之後嗰樣嘢，差唔多等於自動消毀 嘅。哦，我知 道。咁呢樣嘢咧，係好耐以前咧就講到孫武武個故事啦。孫中山個母親，我冇記錯，好似楊 老夫人 啊，白花林啊。咁嗰陣時叫白卷成狀，咩白卷成狀咧？就係話啲革命黨啦。為了要促使革命成功，一路咧就睺住孫中山阿媽嗰時掌九龍城寨，聽講佢都就嚟玩完噶啦，一玩完就好似話冇知會啊 ，Doctor 新咧就包起佢，然後拎上去，一早揾到啊兩個月，就放落去咯。 所以啲人咩肉身成狀， 即係用棺啊，冇用 棺材， 棺材係啦，淨係揾啲揾塊布咁包住咁度清楚放落去，跟住覆埋，就係話。當然你那個要意念要大，同埋真係好多時天 使。哇！革命黨咁多人， 係咯咁多人喎。 咁呢頭放咗耐之後，冇幾耐就黃花崗，跟住就再冇幾耐就冇槍啦。啊，就真係成功咗。就喺第二年，你話好似話羅香林嘅中國近代史有記載到啲幕㗎，就話第二年之後啲革命黨先企上去白花林，大家整翻個合照先整翻靚佢啦。啊，但係下低其實係冇棺木冇嘢食 啊。 咁同一個道理，以前有啲人試過咧，就係話好似你睇嗰套咩？嗰套係咪對講建國神拳啊？一個雷雨交加嘅晚上咧，我哋試過㗎，就話眾生機喎，哇，已經諗住上唔到，嗰個人就係要死啊！即係但係個人就係要死，佢又好喎。即係佢又命不該絕喎，仲揸住架車嚟，喂師傅點都幫我哋啦咁。我哋一上出去嗰架係老爺 Benz 嘅，一上出個 Benz 門又落雨，又閂翻埋個門又喺度等。一出又落雨，行到半路喺個風雨停路又落雨。咁後屘去到最後咧，終於去到嗰個所謂地點啦。我哋喺度刮刮刮刮刮啦，好似你睇嗰套咩三衰七百元嗰啲啦，喺度刮個窿。唉，刮又刮唔到，個鈎又戴埋唔埋到， 嬲得滯，都唔中意佢， 又唔係嘅。我哋仲有我哋人定勝天噶嘛？我哋嗰刻咧 就睇你嘅毅力啊！ 冇錯，有個徒弟諗起，喂，師傅係咪有個招？我係有個招。哎呦，唔好理啊！我哋就咁倒落去啊，擺正啲嘢去，做好曬，因為你冇辦法做得到啊，即係好似山泥傾瀉咁。嬲尾就喺個好嘅穴位度賣好嗰份嘢，即係執得起你去啦。即係但係你原來學你話齋準備個咁大嘅嘢點放落去咧？都幾乎個天都冧埋落嚟啦。吸埋曬啲嘢，嗰個人應該咪生勾勾做得到，真係反而咁好翻。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嗰個信念係比任何嘢都顯得重要嘅。 半信半疑，唔好搞啦， 唔好做啊！ 你係貪財為貪錢嘅，唔好搞啦。 叫我，我哋而家呢個新廠啊，叫啊鬼故王啊，拜四角啊，好啊。 我唔信啲嘢。 我唔係，佢咪話唔信，佢叫我拜四角㗎，跟住話，我好啊，咁樣啊，我擲個日子先啦，唔好擲啦，趕時間啦，呢兩日做啦，我。你做啲唔做啲？ 咪咯，做啲唔做啲。 我話一係就唔好拜。 咪咯。 咩人做啲唔做啲？ 有數啦， 哇！ 冇錯，係啊， 有數喎，仲話冇錯添。 係啦，嗰個師傅， 師傅點解俾人收買咗啊？你 係啊，俾人收買 咗。師傅都話啱啊，係咪先？ 自助同埋一條村。 唔係都係噶嘛，因為你一係 我都係將軍同人啊， 一係信曬，係咯， 一係信曬，一係唔好信啊嘛，真係。 所以其實係都好好好講求，就係頭先你講嗰個 啦。喂，咁我幾時起啫？嗱，佢咁樣， 佢唔需要起噶嘛？ 真係唔需要起啊！ 因為佢嗰啲嘢喺裏邊 decompose 咗， 佢分解咗， 即係你件事達成。咁如果我呢個係針對一件事，就話啫，嗱，有啲嘢係其實係。 所以呢度又要講另一個古仔，講惠州就見到啦。嗰樣嘢唔係我搞嘅，我先問啦。咦？點解咁得意？我見到佢嗰個區咧係啲靈園區啊，大部分七成啊。其實都是生機嚟嘅，你見到啊嘛，有紅色字啊，同埋寫啲嘢，唔係咩乜乜之墓啊，可能係啲福壽位啊，吉吉卡啦。另一有個唔見咗個碑嘅咯，我問嗰個 sales 點解個碑 夠奇啊佢。 哦，佢話嗰個大佬發咗啊嘛，發咗之後佢又喺度諗，問嗰個師傅得唔得？佢話我為咗安全起見啊，我都係揾個吉日起翻啊，起咗佢之後佢又冇人又大把錢，又冇諗住賣，咁於是嗰份嘢起咗佢化咗咪算，就費事煩。啊、一了百了，有噶，有人會好似你咁啊諗噶，亦都因為會係咁咧，就開始出現啲更加短期嘅生意 啦。 冇錯啦，就喺馬來西亞，同埋喺今時今日嘅台灣啦，好得意噶，係每一個位都唔同價錢嘅，即係個租約係點點點。 即係三個月就二六九，一個月咧就 係啊，再褪落去仲有一種喺香港發生出嚟嘅，咁嗰個我就真係唔敢講啦。咁嗰個又另一種咯，都係近似。咁但係嗰種咧就係連風水越長都唔再需要去，因為嗰個咧就乾脆用咗發波，用咗發波就變成喺壇度做。嗰個就你話係好，所以佢哋都唔叫佢個全名都唔叫生機嘅，係加多咗個字，係咯類似 假生機 講得嗰啲。 喂，但係咧有啲人咧唔係叫做種生機，一係叫做撞生機。 哦，一樣啫， 一樣 撞生機、種生機、壽機好多名噶，係壽墳咁全部都係指。同一樣嘢，咁但係依樣嘢另一個源頭咧講嘢好得意喎，其實即係以前嘅上壽有幾分似上壽， 上壽啊，上壽， 即係有啲人咧正當壯年嘅時候咧，為自己穩定棺材、山地啊，係一個福氣嚟嘅。當嗰副柳州板千揀萬揀啊，放喺你以前啲屋有幾盡？ 係咯，我都聽過。 其中有間屋放喺度都得。 鄉下嗰時，鄉下嗰時都係咁喎。 韋小寶咪臨出拜五台山之前整個四十二張經。全部都是放喺棺材裏面噶嘛，咁依啲都是嗰類型。 係咪增運嘅？呢啲都係增運啊！ 所以咪話香港有啲師傅係唔係搞依科嘅，成日就亂噏廿四咯，就話啲人走去買一啲骨灰庵翻嚟就自己死咩？或者買啲咩位翻嚟冇啊？以前古時人係 嗱，你話香港有啲師傅唔係搞呢一科啊？咁樣咧，我就突然間你。 哦，唔係，我依家陰宅，唔係生機喎，生機個個都話搞。 因為有你聽到我一個位啊，就咧有位咧好著名嘅即係人士咧，就係阿陳生啦，佢就話佢自己唔識風水嘅。 耶穌嗰個。 係啦，佢話佢唔識風水嘅，我亦都唔識得咩叫種生機嘅，其實我吹水嘅啫咁樣。咁其實嚟講咁佢係咪真係唔識啊？你覺得？ 梗係唔會啦。 即係你覺得係識嘅。 唔係業內其實好多關於件事嘅傳說嘅，依樣傳說當你哋睇新聞之前已經傳得好耐㗎，就話有一夜，即係又係一個夜，佢話一個夜就唔使 風雨交加， 冇風雨交加，忽然間大家啲電話都響嘅，喂，你知唔知係邊個電話？喂，佢同人哋講手上嗰份嘢邊㗎咁樣。就嗰個所謂叫做唔係風水遺蹟，唔係天圖報告， 係 風水遺蹟嗰件事啊，咁啲人就。即係咁啊，淆底啦！我咪啱啱最近揾咗你，真係咁樣做啊！因為原來風水，而家講純粹講風水，唔講眾生機啊。從來有一樣嘢咧，叫做瞞天過海，呃神騙鬼啊嘛。有依招法術，唔係叫法術啊，風水術，有冇聽過？係。即係嗰個道理係點咧？即係譬如我同佢八字相克嘅，當我哋機都好啦，我哋諗住結婚又好，點樣都好啦。咁但係。 起碼好過同佢先 啦，五偶心 都得噶，都五偶心， 你偶心， 即係我哋遲啲都要發展呢個路向啊！我諗，即係 gay 同 lesbian 都 OK 噶，即係我病人比較開放。咁佢講到嗰個問題係點樣咧？ 就係話我哋想結婚或者想離婚，係可以唔需要辦正式手續嘅。就譬如可以品下個天啊，成啊，叽哩喀啦咯。咁即係譬如我同佢假設人生今呢個十年，我哋注定要分手啦。咁我哋就協議離咗婚，但係嗰張紙寫完曬之後咧，譬如佢休咗我咁樣計啊，跟住我哋品完皇天后土之後，咪燒咗上天咪算咯。呢啲咪叫做瞞天過海咯。咁呢一種咁嘅方法咧，後期就係用咗落去生機裏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今日一路都未講到，就係留翻呢個高潮位。 高潮位 啦，高潮位，個高潮疊起先咁講。我俾個 pose 點啊？你覺得嗰樣嘢咩嚟？問你啊嘛。 乜嘢啊？ 你覺得一樣嘢咩令你咁高潮添？落個避孕套落去， 講到乜嘢？ 放啲咩內耗咧，偉哥？風水遺囑啦，就係，因為你真係要死，你就真係要寫個遺囑。咁呢個就係當年嗰個官司裏面拗得好緊要 嘅。究竟係真遺囑定係風水遺囑咧？ 咁當其時我一路聽翻嚟咧，係好多師傅都會嗌客人咧就要做遺囑。由於我哋希望將張遺囑咧要呃到天、呃到地、呃到所有嘅嘢係真係會死，咁嗰張遺囑咧就要去律師樓。 哦，即係要禮真， 禮真禮真做一份， 禮真嘅。所以嗰陣時點解江湖傳聞咧就話阿基督徒手上嗰個樽就係堅嘅咯，貨真價實咯。 其實我聽過。 咁一路傳傳到埋嚟咧，嗰個電話一夜就大家都響起啦。第二日個個都去自己嘅律師樓度做一張冚我之前嗰張。啊，件事情就係咁樣啦， 益咗啲律師。 係咯，係喎，即刻地都發咗， 好誇張。 到最後尾都係律師賺咯。 啊，老張都係律師發咗， 都係律師賺 咁樣咯。 咁啊！但係你即係你堅信佢係真係識風水，因為佢自己講過自己為咗脱罪又好都好啦。其實我真係唔識嘅嚇，基本上就係 識吹水嘅。係 啦，我亦都冇學過嘅咁樣。咁你信？ 冇學過有咩有咩唔同啫？ 即係你信唔信？ 好多師傅冇 自己冇啊， 自學都得嘅喎，係咯， 咪講徒弟心態 咯。 不過嗰時我 冇學過 啦。我聽過咧就係話啊，當時啊女主人翁啦，佢係即係有兩樣嘢想求嘅嘛。一是就求返個健康返嚟，一是就求個官司贏官司嘛。咁好似話說揀咗贏官司喎， 我唔知 有冇聽返嚟喎，所以就輸咗嗰樣嘢喎，係咪？你有冇聽過呢個？ 一定嘅，所以好多時係類似咁啊，因為只不過就唔使理唔理呢個傳聞，係好多師傅都有意無意當佢做風水嘅時候呢都要你去揀。呢樣嘢一來就要突顯佢嘅功力，亦都要突顯嗰樣嘢嘅重要啊！呢個又唔想你咁多心，但係實際上係咪真係我哋去求一樣嘢，唔可以會整一個叫做多功能嘅物體落去？ 係咯，可唔可以？ 即係又要錢又要健康， 我要全差要女咁啊，得唔得咧？咁樣 啊，其實我答你，其實幾樣嘢加埋都得嘅。咁但係只不過你真係如果你話想集中火力做一兩樣嘢，從來都係又會好啲。 咁啊，效果會好啲嘅應該係。 係咯。即係好似啲藥物一樣啊！ 我覺得個天會懲罰你嘅，你咁貪心，乜都想要，就令到你一無所有咗。 你講佢？ 即係唔係所有人咯？我覺得。 哦，咁所有人都係。 但係唔係㗎？有啲人咧貪得好進取㗎，一路都 keep 到㗎。可能今世唔過，下世過，佢唔理下一世啊！我最緊要固定今世啫嘛，有啲人係咁樣諗㗎嘛。 時辰未到啫，可能要還咧， 係嘛？咁係，好似啊，等埋佢晚年，好似阿基督徒咁樣。終於還 咗啦！唔係通常佢還好快㗎。我見過咧，依度又要，哎，我死啦！點解我講咁多秘密點算 咧？我飲多兩杯，飲多兩杯先，飲多兩杯先啊！ 下次 我哋要飲你講㗎嘛， 揾啲啤酒製造商先講。佢嘅意思係點樣咧？就係頭先你話我同埋提到師傅會接受接福㗎嘛，一接受咗個接福㗎。咁好多師傅唔係我講好多師傅咯，都觀察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就係好有個別啲人咧，所謂用一啲好極端嘅方式去幫啲客人去做嘢，或者幫自己個荷包增益咁樣計啊。咁佢通常咧好認喺仔仔嗰度，我都見啊， 我認曬仔嗰度， 係啊，哇， 好 陰 公， 好慘喎真 係。咁通常你話仔女講我哋話講就係純粹講風水啦。子女最唔好嘅，通常第一個位就係唔孝順咯。 叛逆啦， 系咯系咯，類似咁樣咯，或者乜我最近發現到有啲師傅諗多招新嘅，即係俾嗰個例子，我係壞人，即係嗰個係咩？嗰個係咩？蜘蛛俠嗰對人六魔，嗰個咩嚟？錯只嘢，咁啊，反正我仔都做埋六魔咪得咯，咁依家依招都仲得，明啊？明咁啊， 睇下一代先咯， 係咪唯有再向下幾代推落去先再？ 再玩。 不過 咧，星期四都有。 頭先你話通常去到絕境嗰啲先種新機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唔係絕境噶嘛，即係想錦上添花噶嘛，咁其實嗰啲係咪個？ 我聽聞而家好多有錢佬都做喎，即係而家聽聞馬拉啊，或者有啲有錢佬做。 哦，嗰啲佢哋好犀利嗰度，一來佢哋嗰度聽到我哋節目未啊？都聽到嘅。 全球都聽到嘅 ， 太好啦，係啊，火星都聽到㗎啦。 係啊，咁誇張啊！係 啦。 咁佢哋其實我覺得始終我覺得佢哋資訊冇咁流通嘅。咁另外佢哋都係喜歡都係即係用啲旁左度嚟幫嘅。咁你覺得眾生機？ 我覺得唔 算，睇點睇 咧，係啊，唔係睇你點用，我覺得睇你到底個元素落唔落啲咩落。 啱，同埋睇下你求嗰樣嘢咩咯。嗱，如果你求嗰樣嘢係害人嘅，咁樣就算點樣正途嘅嘢都變 偏方咯。你可以話係，即係咁你譬如你正常嘅醫學，你幫唔到你，咁咪要試噶啦。 哦， 係嘛？或者你心理上都令到自己。 唔係，我明白，即係咧，即係你例如你生 cancer 咧，乜嘢嘢都試過啦，都唔得啦。係啦，中醫又試過，西醫試過，針灸做過啦，咩都唔得。 咁咩神藥試過都唔得。 應該好多添啊，係咪呢一？ 咩啊？ 即係 健康應該係咯，應該。 調翻轉喎，我就睇嗰個問題咧，好多時啲人健康有問題咧，我都係講嗰句喎，就唔好再諗住啲眾生機。我覺得眾生機去到最後係一個 ultimate 嘅。 咁佢咪就係話絕望嗰啲咯？ 唔 係，即係絕症嘅。 係個師傅嘅最後武器嚟噶。唔應該係， 即係呢啲咁嘅招數唔好，師傅唔好亂咁出， 係類似咁樣。 即係嗰啲又傷人又傷己咁，即係好似感覺係咪咧？ 我又 傷自己， 我又唔覺得好傷自己喎。而係個問題係你真係要做好一個生機唔容易啊嘛。 哦，即係 加埋就係話，我成日覺得就係因為我驚太濫咧。哦，即係當有時啲信息嘅嘢，你不斷咁重複咁用同一樣嘢，即好似你啲驅風油搽得多都唔見會好用。 係啦，因為世界上太多人用緊 啦，太誇張啊！ 係咯，當個好多人周圍都係嘅時候，咁變咗又有啲影響喎。 類似咁，同埋我成日覺得咧，等於暴風水陣一樣，我驚佢哋過分嘅期望。 嗯， 依個就好誇張啊！但係亦都因為有好多人成日諗住人哋，反正都係一鋪過分的期望，不如我一鋪搞掂你先啦。咁嗰啲，我覺得又真係太離譜。 咁啊係啊！如果你過度期望，通常你。唔得嘅時候，你就覺得人呃你啦。 同埋有陣時，我覺得佢哋捨本逐末咯，即係捨本逐末嘅意思，即係咩嗰啲叫做其實件事情，譬如我話我要發達，其實係有好多途徑可以係比眾生機嚟得要好嘅，你何必要動用到呢一樣嘢咧？ 嗱咁樣嗱，我睇翻小姐你提供嘅資料俾我哋啦，就係有啲明星咧係啦。其實佢哋都唔算半紅不黑啦，係直情紅嘅，點解佢仲要再中 咧？哦，因為個新聞係假嘅咯。我代表新聞界同你講呢樣嘢，同埋咧呢樣嘢喺我哋業界流傳咗好耐。我話曬都 係啦，你話真係半紅不黑，我講咁根本就唔係，佢係紅啊嘛，仲要仲 我假假地都係一個新聞界嘅領導嚟啦，當年。因為佢哋點解咧？佢哋有個別嘅人士咧，係刻意同。報紙或者啲雜誌啲所謂編輯仔啦，唔係我哋啲高級嗰啲啦，就放流料。咁咧啲人就照做個故仔，但係佢哋又唔求證，或者當事人又唔出嚟澄清，或者甚至 佢反警，佢但係佢澄清都冇用啊。 前後係我記得係得兩個做過㗎咋， 佢唔出嚟澄清話收尾俾你踢爆。 有就係試過有一個，依家我唔講人哋邊個啦，又係信咗耶穌嘅，咁佢就。出嚟就當面訓斥嗰個人，就係話你點解借我個名字出嚟招搖撞騙我？喂，學啲人話齋，大佬我真係冇揾過你眾生機喎。 哇！ 咁你點解要講到背影故事？多的是啊，即係呢啲係好得人驚咯。哦，又冇乜點衰喎，就係因為佢成日就係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就係咁樣做啦。即係你上得山多終遇虎啊嘛。二來你諗到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我當你係在香港一個，其實依家已經係嘅，係我就話有一日，我就覺得你滿面病容，跟住我就唔知點解 po 曬個 Facebook 度講話，花家姐都揾咗我眾生機啫嘛，你睇嗱，血淋淋啊，呢個用唔用得啊？寫住啊，花家姐之風水福地咩手機墳位咁，哇！你第日火都唔理，係嘛？即係除非你同我係扯貓尾啫嘛，但係個社會成日就係咁。 喂，但係冇事嘅，花家姐找揾你找富嘅時候，得你一個叫花家姐，你唔知醜嘅 都。 我有個叫花家姐叫我幫佢種啫嘛，我理咩？ 唔係咯，我話花師奶唔得啊，花師奶我家姐，花家姐。 嗰啲光嘅好多個咯。 係啦，有得拆㗎嘛，所以呢啲。 所以那些不可以盡信，因為通常咧，佢啲名人咧做完嘢之後咧，永遠有一個不成文嘅規定㗎，大家啲君子染冇。冇人可以講，亦都唔可以。 咁 閉事都冇。行業嘅 基本規 則。而家有陣時唔係講噶啦，例如佢做新機，有啲有個碑喺度噶嘛，佢真係俾人哋喺度行山，咦咁樣有個碑喺度嘅，寫住花家姐 新機。咁你好快揾到就係花家姐加鬼虎加埋我。 唔係頭先我想問，我都想問個師傅啊，我就佢哋咁即係咁明顯咁寫曬出嚟，咁你人哋嗰啲仇人真係揾你。 即係唔好當係真係神啦，即係咁啱行山見到寫住，哇花家姐新機啊，新機藏。 尤其是花家姐咁多仇口啊， 係咯， 真係加 唔到咯。唔係啊，係啊，花家姐 坐喺度做節目都咁多仇。 日本人咪叫痴漢啊， 係痴漢， 係好多痴漢啊， 哇走去個新機 走埋去就打飛機咁， 走去新機藏佢哋咪啊，喺度喐手喐腳， 賣幾多米糕落去？ 鬼故啊你， 誇張。 咁佢咁樣寫喺度，實會俾人發現㗎嘛？ 唔係咯， 你話。但你話有一個秘密協議，即係我同你有個協議，即係但係我真係中咗塊嘢喺度噶嘛。 所以啊，又透露少少行內話啦。以前咧，香港一路流傳嘅生機啊，係唔會有自己個名嘅塊碑。 係咯，應該係冇。 係， 但係有個色號，有個記號喺度。 但係近呢幾年咧，就整下，我就唔知點解變曬呢啲嘢。 打裝嚟， 原來 怪好怪。係 咯，我都奇怪呢件事，因為其實 你去大鵬灣， 唔好話而家呢個年代，你古代都話我同你有仇嘅，我靚得，我真係搞你，咁你點啊？ 以前好靚啊，有啲人就會寫個仇字。我甚至以前就去過一啲村咧，本身係無字碑嘅，各色其色都會有啦。即係對你大致上都唔會寫住個名啊，所以你話揾一字。無底深潭，我哋講下啲陰宅奇談。 寫佢個名定係跳 張 相 水？啲人就係咯，最常見你知唔知？即係講翻啲陰人啊，即係有啲仙人走咗。最常見唔會寫自己啲咩落，就係生忌死忌啊嘛。點會咁笨？一二三四五六㗎。 好多都 你人哋咪自己咪嚟做你，咪做到七彩。我即係有啲人如果自問法力無邊啊。拖你上嚟都尚可以， 係咯係咯， 資料喺齊喺度， 係咯有曬嗰啲資料。 但係嗰個點解咁樣嚟咧？嗰啲咁嘅咩叫做BC 嗰啲咁嘅嘢，原來嗰啲嘢就係西式轉過嚟嘅。 哦， 咁喺西式轉過嚟嘅過程當中，哎呀，我哋又 係 故意咁放落去。係啊，所以 所以做人都 係 唔好嚇。 係喎，阿媽都叫唔好亂咁俾八字人哋啊嘛。係 咯係咯係咯，點解走咗之後就將 政府宣傳片係啊？唔好立亂俾電話號碼人啦， 係咪先？係啊， 點可以咁樣嘅啫？啱唔啱啊？ 所以依家其實關於造葬嗰啲問題，其實好多。去， 係咁 啊！即係包括啲咩死無葬身之地啊， 潑曬落海啦，一齊啦，咁樣嗰啲咧， 真係沉思海底十萬八千里啊！嗰啲咁嘅做法， 咁多唔區塊嚟講啦，再講多啲俾大家聽啦，好嘛？ 好。